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5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几个实习生，小哥看着经纪人转发的微博，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点开微博评论去看。由于秦影帝平日里微博除了广告就是广告，关于他的路透，经纪人跟工作室比较多，因此经纪人微博上的活粉有10万多。因为他是秒点，点进去的时候评论不是很多。 嗯，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？ 陈宇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！ 卧槽，老哥你是认真的吗？ 公关部的小哥也看得一头雾水，又刷新了一遍评论。秦修成的结婚热搜在微博上已经爆了，将近1000多万的热搜值还在恐怖的上升中，所以经纪人的这条微博关注点也很多。再刷新一遍的时候，已经多了很多条评论，热门置顶的是最上面一条。 找到他了。 附图是截图视频里扎龙的侧脸。这条评论下面的回复是这样的： 谢谢，有被惊的。 我操，是不是玩不起？ 日哦， 笑到头掉。刚刚骂人的喷子没先了解一下秦家的内部吗？古都四大家族跟你开玩笑。 公关部小哥沉默地关掉了手机，又僵硬地抬头看了一眼经纪人的方向，最后又沉默地转向酒席思考人生。秦修成的父母都已过世，去台上的只有何晨的父母。这次的主持人是秦修成圈内的好友，也是一个业内非常专业的男主持，要比秦影帝年长几岁，第一次给人主持婚礼。 修晨， 男主持拿着话筒，大方有礼，又带着打趣儿：“ 你以后可是有父有母的人了，父母老婆管你，你是不是得受着？” 秦修晨淡淡的看男主持一眼，然后看向何父何母，语气恭敬，说道：“ 自然，伯母。”听说您拿新郎官当亲儿子对待，还是他的影迷。 男主持笑了，转而又看向何母：“ 这以后您想看什么，就算是想看他当面表演，保证新郎官也随叫随到。修晨，是不是？”“ 自然。” 秦修晨情商高，这一个月他跟何母何奶奶关系处得特别好，他们已经拿他当亲儿子亲孙子看待了。主持人的一番话让气氛又上升到高点。秦修成这边没有长辈，依旧是秦汉秋代表出来说话。他郑重地看向秦修成跟何晨两人：“ 啊，两位新人鸾凤和鸣，今天啊我非常高兴，也算了却一桩心事。在此我代表我的整个家族向两位表示祝福。我要送新郎官两句话：一，人生道路很长，难免磕绊，希望两位保持最初的热情跟包容心。你们两个人走到现在不容易，无论何时同舟共济。二，秦家祖训，择一而终。” 整个婚礼流程要比秦冉的那次长，后面还有一个抛捧花的活动。秦冉那次没有人敢要求他，就没有这个活动。今天人多，不少单身狗都抢捧花，台上台下大概站了30多个人。何晨背对着人，也就随手一抛。这30多个人各显奇招，疯抢。结果捧花撞到一个人的肩膀，没被人抓住，几番波折之下，滚到了潘明月的脚边。主持人也愣了一下，然后摇头失笑。 摄影小姐姐是单身吗？ 潘明月迫不得已地点头。 那我们的摄影小姐姐要加油哦。 主持人感觉到潘明月不太爱说话，就没有多问了。潘明月继续默默地摄影，没拍一会儿就被秦冉拉过去吃饭了。这接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潘明月都没有见过陆兆颖。今天吃完饭之后，罕见地带他来的宋丽婷没有载他回去，而是说有人在门口等他。潘明月沉默了一下，等他到后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了陆兆颖那辆熟悉的车。 上来吧。 陆兆颖的手本来搭在方向盘上，等他过来了，就下车打开后车门，让他上车。他的表情动作都一如既往，但潘明月却感觉到了他整个人要比以往还要沉稳，身上那股锋锐的气息也收敛了不少。 你们最近是有个危险边界任务？ 潘明月打破了沉默。陆兆颖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倒是笑了。 忘了你现在也在稽查院工作。 他自诩一生都不怕什么，年少轻狂。可从上次陆夫人说过之后，他又找了程俊询问，去了那家名人院，看到了潘明月一家三代人的石像，他就再也没有找过潘明月。对于封瓷，他也有所耳闻，手段不输于封楼城的一个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这几年才转身就投入到了这个行业。这大概是陆兆颖这么多年第一次产生类似于自卑的情感。这一个月他临时在隔壁省出差，这一次因为和陈秦修成的婚礼他才赶回来的，后天又要再次去边界。跨国任务比国内难度要大，陆兆颖也不知道他要多久才能回来，还能不能安然无恙地回来。 其实也算不上危险，比起常年守护在边界周围的那些人，这些根本就不值一提。 陆兆颖把车开到人流中，声音淡淡的说道。陆兆颖把潘明月送到宋丽婷的那栋楼下，因为队里紧急通知，他第一次没等潘明月上楼就赶紧开车离开。直到陆兆颖把车开走，他也没有再说什么。陆兆颖将车转弯，看了一眼后视镜，眼神似乎暗淡了一秒。紧接着身上的通讯器响起，他瞬间抛掉这些，转向正事。过去一日，12号，天还没有亮，陆兆颖跟他手下的人到达边境机场。 老大，这次情况紧急，上面派了稽查小队。 陆兆颖的手下拿好背包跟上，挺好奇的说道。 不知道会不会拨一个大神过来，我记得9年前封院就被下派参加过一个国际缉毒案。 不派外援，我们这次就真的难以行动了。 另一名手下开口道，面带憧憬。 要是派了何院，哎，我们情况也好很多。 别了吧，他们能外派到这里的人能是什么大神？不给我们添乱就行了，这里这么乱，我们还要费人力保护他们。 确实，若派来的人没有多大的用处，那基本上就完了。陆兆颖大步走在前面，看他们一眼。 这件事不要再讨论。 几个人往集合秘密基地而去，转了一辆车才到达一处平房，跟派来的稽查小队集合。陆兆颖等刚到门边，里面的人就开门了。 是陆队吗？我们一直在等你。 开门的男人微笑着说道。陆兆颖看着男人的脸，脸色就变了变。他虽然没有联系潘明月，但一直有关注，知道这人是罗谦。在这里看到罗谦，陆兆颖立马朝里面看过去，便看到了正在看地图的明月。他目光停留在潘明月身上，直接道： 回去。 说话间又顿了一下，关上房门。跟在陆兆颖身后一群手下还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，看着关上的门，不由看向陆兆颖的左右手。 老赵，老大怎么了？他认识稽川院里面的那些人吗？ 跟陆兆颖这么久，他半个月前中枪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表情。陆兆颖关门及时，好多人没有看到潘明月的脸。 那里面你就别多问了，也是稽查院的，没想到这次竟然会是他过来。 老张摸着光头咂了咂嘴。 你知道大概什么情况？认识他们？ 老张不在京城待着，也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不过其他人提起这件事他也挺担心的，沉声道： 我记得一个月之前他是稽查院的实习生，没想到稽查院这次派他来。 稽查院说这次派的是组长。 另一人也皱起眉道： 这怎么来的是实习生？他们该不会都怕死，让人家实习生来送死吧？早就知道稽查院争斗大，没想到心这么黑。 还是让他们回去吧，这不仅帮不上忙，到头来啊，我们还要保护他们。 任谁听到这么危险的案子有实习生参与，都会觉得累赘。老张跟另外一人都是陆兆颖的心腹，也看清了潘明月，更知道陆兆颖还偷偷收集他的消息。闻言咳了一声，帮潘明月说话： 也不一定，稽查院有封院坐镇，不会这样，万一他们能帮上大忙呢？ 反正这一次他也没有觉得稽查院那群人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，老张也就随口说说罢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